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57章，止损。那女生挺奇怪的。袁子峰特别从心地拽着李琴书的衣角，细细听了好几遍之后才意识到什么。声音是从不远处的小树林里传出来的，除了有女孩子的声音，还有男人很轻的低喘，单听女孩的声音听不出什么端倪，有点像是恐怖片。可要是加上那若有若无传过来的男人的声音，就让人缓过劲儿来了。袁子峰和李琴书面面相觑地对视一眼，两人都反应过来了。李琴书有点尴尬，但是故作镇定地说道， 我们走吧。 袁子峰就比较起来大方了一些， 这是在打野？ 李琴书瞪他一眼，又重复一次， 我们走吧。 你害羞了呀？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虽然打野什么的有点太嗨了哈。 你再说我就把你一个人扔这儿了。 袁子峰登时抬起手给自己嘴拉了个拉链，不再说话了。两人伴随着诡异的呻吟声从小树林出去，坐到车上都沉默着没人开口。袁子峰靠在副驾驶上，这时候才后知后觉地觉出点味儿来。 打野呀！ 他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李琴书，心里下意识地想到， 不知道跟男人是怎么样的呀？ 袁子峰虽然女朋友不少，但说实在的，实战经验为零，更何况是跟男人了。而且他也很少看片子，谢料东为了片子面黄肌瘦的时候，他只看了一部，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，几乎就不怎么再碰那玩意儿了。释放全靠 DIY， 脑子里也没有固定的肖想对象，整体来说居然是个还算是单纯的孩子。李琴书纤细修长的食指搭在方向盘上，被黑色的方向盘套衬得皮肤极白。他轻轻仰着头，修长的脖颈上喉结上上下下格外的明显，精致的侧颜透出了一股子很诱人的味道来。 李琴书的手总是凉的，如果触碰他的…… 袁子峰猛地撇开了头，咳嗽两声，将脑子里的黄色废料全都给压了下去。李琴书早把小树林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了，听到袁子峰咳嗽扭头道， 感冒了？子峰，怎么了？ 不怪李琴书一惊一乍的，怪袁子峰太脆弱，流鼻血了，两道鲜红的血迹留下，看上去格外的惊悚。李琴书抽两张纸递给他，袁子峰还浑然不觉地开口道， 啊，怎么了？我没什么呀。 李琴书替他擦掉鼻血，纸上血迹蔓延渗开，他这才道， 你流鼻血了？ 什么叫丢脸丢到姥姥家？哈哈，袁子峰今天算是体会到了。他飞快抽出几张纸捂住自己的鼻子，脸色尴尬到极致了。哎呦，幸好啊，他脑子里琢磨了那些事儿，李琴书不知道，不然他真的要落荒而逃了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捂住鼻子， 那个可能是有点上火了吧。 你这孩子别是刚刚被刺激到了？ 袁子峰特别严肃地望着他。 李琴叔，你的思想 不太健康啊。 李琴叔耸了耸肩。这事儿，袁子峰觉得这辈子自个儿都得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李琴叔知道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哎，太他妈丢脸了。 黑李琴叔回首了一下自己的高中岁月，很快就到12月的下旬了。袁子峰记得清清楚楚的李琴叔的生日一年的最后一天。他们的期末考试是1月中旬，袁子峰琢磨了下，应该来得及准备一个生日礼物吧。其实要送什么他还没想好呢。 肯定不能随便买个礼物就打发了，再贵的都不行。最有诚意的大概就是自己亲手做，可袁子峰琢磨不出来应该做什么东西啊。一直到了12月的20几号他都没定下来。而厉于锦回国了，他回国当天就给李琴叔打了个电话。李琴叔正在洗澡呢，手机铃声响个不停，他的声音从浴室传出来。 子峰，你帮我看一下谁打的。 厉于锦。 李琴叔哦了一声，又过了会儿才说道。 哦，帮我接一下吧。 袁子峰知道李琴叔是在借自己逃避，不过他也挺乐意帮忙接电话的，这不是表示他跟李琴叔的关系不一般吗？ 他在洗澡，没空接电话。你管呢？ 袁子峰面对李于锦，依然是一副浑身都是刺儿的模样。 有事直说，我待会儿代为转达。 袁子峰皱了皱眉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虽然他很不乐意告诉李琴叔，但李琴叔洗完澡出来，袁子峰还是老老实实地转达了李玉锦的话，随便问道： 什么老地方啊？ 一个常去吃饭的地方而已。 李琴叔用干毛巾擦了擦头发。 去洗澡吧。 袁子峰却缠着他不放。 你们要一起去吃饭啊？带我一起呗。 语气是陈述句而非是请求句，李琴叔都被他逗笑了。 你明天不是有课吗？ 我可以逃课。 不行。 李琴叔抵住他的额头。 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去上课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啊，这学期期末如果考不上400，下个学期就搬出去。 唉，知道了，你真的很烦啊。 李琴叔进屋子里去吹头发，袁子峰看了会儿书，觉得有些看不进去了，满脑子都是李琴叔和李玉锦的约会，他怕自己一步没看好了，这俩人又复合了，那才真的是毙了狗了。于是第二天，袁子峰课上到一半就溜了， 谢廖东海表示很震惊。 老大，时隔数月你终于逃课了。 滚，你去那网吧，别在我耳边烦我。 谢廖东立马走了。袁子峰自个儿偷偷摸摸地摸到地下停车场，发现李琴叔的车还停在那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他将钥匙插进去，踩下了油门，这是跟谢廖东他哥偷来的车，正好拿来跟踪李琴叔。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李琴叔从电梯里出来，径直往车上去。袁子峰莫名其妙的有些紧张，大概是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干跟踪的事儿吧。袁子峰本以为李琴叔和李玉锦会去什么特别高大上的地儿，却不想俩人居然都到了学校附近，还真是从什么地方出就从什么地方回啊。这家店袁子峰没来过，他停好车，特别鬼鬼祟祟地跟在李琴叔的身后，小吃一条街几乎走了个对穿，这才抵达了拐角处，往尽头走去，是一家牛肉面店。 里面没几个人，看上去挺凄惨的，应该不怎么好吃。袁子峰没敢跟进去，在拐角处就停下了脚步。李金书和李雨锦点了两碗牛肉面坐下来，老板擦干净桌子道： 挺久没来了呀。嗨，我们这儿味道不好，快开不下去了，也就你们俩来吃吃了。 以前挺好吃的，还记得那味儿呢。 老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这是家老店，开了10年了，以前生意火爆，味道极好，但几年前老板因为一次意外而丧失了味觉，再也把控不好味道了，生意也就慢慢地冷清下来。那些老主顾，毕业的毕业，离开的离开，来这儿吃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李琴书和李雨锦倒是常来，李雨锦是陪李琴书的。李琴书是个很恋旧的人，尽管现在味道已经不好了，但他总能吃得出一些当年的味道。盐放多了有点齁，老板特别精心地准备了两杯水，李雨锦一口气喝完了一大半，放下了筷子。李琴书面不改色地吃了好几筷子，这才道： 其实还是能吃出些以前的味道的。 李琴书突然就想到，其实他们俩第一次接吻就是在这吃完饭后不久，那时候还挺小呢，接吻的时候只敢嘴对嘴，即便是如此，彼时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的。店门大敞开着，外面的风裹着烧烤的香味钻进来，李琴书叹了口气，抬起头认真地看向李雨锦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李雨锦，从哪里开始的就从哪里结束吧。 李雨锦没想到啊，他妥协了，居然还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他皱了皱眉，强压住心头的怒气，耐着性子问道： 我们不太合适，我很认真地考虑过了。阿锦，你之所以退婚，是因为觉得眼下退婚的代价和我比起来，我更重要，是吗？ 没等李雨锦回答，他苦笑一声： 你看，你所有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，算一算代价，再算一算收获。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理智的，不是靠算能算得出来的。我不敢保证未来我给你带来的收获不足以支付代价时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我不年轻了，赌不起了，不如就此止损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